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11月5日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文教组的节目《建筑二》。在接下来这个小时里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日本的建筑。一年已经讲了12集，今次是第13集，跟大家去讲一下日本建筑的文化。而节目主持除了有我冯杰之外，也都有黎东耀的 Stan 的。 Hello。 还有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今次呢，我哋呢好似喺感觉上呢係同之前讲嘅日本建筑呢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可能因为亦都去到呢个系列嘅即係后段啦，讲嘅呢就今次啊唔係一啲建筑物啊，今次讲嘅係庭园。庭园好似係一个好大嘅 area， 一个嘅地方呢，可以感受一种同一般我哋话建筑呢唔同一啲嘅感觉。可能係我哋讲啲花园啊，或者係啲啊游一个庭园嘅时候，那个感觉啊同欣赏一座建筑物呢係有少少唔同嘅。唔知两位觉得係会唔会有相同嘅感觉呢？ 对，绝对係啦。其实你可以諗下，即係一个地方有个公园嘅话呢，一定係讲緊嗰个游览嘅过程。咁啊，如果住嘅话咧，就睇下住得舒唔舒服啊，好唔好啦。但系游完咧，就通常都系中间享受完就算咧，就唔系要永久拥有咁。咁所以我哋会讲谂庭园嘅时候，可能都系你睇下重视过程多啲，系咪？ 过程梗系重要啦。不过如果日本方面咧，又要讲清楚啲。啊，头先阿杰就话，通常如果庭园嘅咧，都系比较大啲啦，吓，比一般建筑物。不过日本又奇怪吓。有啲真係好細喎，啲庭園嚇，呢、這個要特別留意嚇，一陣再詳細講啦。 咁今次我哋所講嘅庭園咧，就亦都咧可以將佢區分咗唔同嘅風格嘅。咁我哋今次同下一集咧，亦都會即係分別有兩種唔同風格嘅庭園同大家去介紹啦。咁今日所講嘅係正土寺院庭園。咁何谓净土寺院庭院咧？嗱，听个名咧就已经感觉上系同一啲佛家嘅思想有关啦。第一就系寺院啦，咁系净土呢啲好宗教嘅词汇嚟噶嘛。咁究竟啊何谓净土寺院庭院咧？咁而下一集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就系枯山水庭院啊嘛。咁啊，枯山水又感觉上好似有啲沧桑嘅感觉。咁啊，如果摆落一个庭院度嘅时候，大家个感觉睇落去又会系点样嘅咧吓？咁呢个枯山水就留翻下一集啦。咁而咧净土寺院咧一阵咧就会同大家咧去介绍多啲啦。咁而咧我哋今次亦都会咧拣咗一个庭院咧为大家咧去做一个例子去介绍嘅，就系咧宇治平等院啦。咁如果大家有去过旅行嘅话咧，都不妨咧攞翻大家手头上嘅相出嚟啦。咁我哋依家咧就可以同大家咧一边去介绍啦。咁大家亦都系一边回味住。咁如果未去过嘅都唔紧要噶，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咁上到第五台建筑二嘅节目入面咧，喺今集咧，大家亦都可以揾到我哋上载嘅图片，亦都可以揾到宇治平等院嘅一啲相噶。咁大家睇下啊，呢个平等院究竟系点样嘅咧？咁我哋点样可以将佢同我哋啱啱所讲嘅净土寺院庭院咧拉上关系咧？咁啊，转头咧慢慢听住我哋嘅介绍啦。咁而今次咧，亦都同往集一样啦，要有一个嘅电影等大家去认识多一啲今次所讲嘅主题噶嘛，咁我哋咧今次拣嚟嘅电影就系咧学桥康夫嘅《源氏物语千年之谜》啦。 《源氏物语千年之谜》 在日本平安时期，紫色部受藤原道长任命，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后来同藤原发生爱情关系。而在小说之中，紫色部创作的光源氏同藤壶女御、六条御色所、直颜等众多女性亦有很多爱情瓜葛。在闭关创作之时，紫色部竟然灵魂出窍，与笔下因苦恋光源氏而化为生灵的六条御色所的灵魂重叠，跨越时间与空间，在真实和虚幻中穿梭，历尽充满深情、嫉妒、哀伤的爱情牵绊。 咁我哋咧介绍呢个净土寺院庭园之前咧，我觉得首先都要从一啲嘅思想去了解一下先。咁啊，因为我哋都将佢呢个庭园个风格咧，同净土嘅一啲思想咧就拉上咗关系。咁而净土思想，如果我将佢同佛教思想打个等号，唔知道又可唔可以嘅咧？ 當然就可以仲係包括喺入面啦，即係我哋佛教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嘅宗教嘅思想啦，咁裏面有各種嘅門派。咁其實之前我哋喺其他集數呢，譬如都有講過禅宗，即係傳入日本啊，種種唔同嘅派別啊都有講嘅。咁當我哋講淨土宗嘅時候呢，其實呢用一個簡單嘅講法呢，就係佢主要嘅崇拜嘅呢就係所謂嘅阿彌陀佛嘅。咁佢就係同其他宗派可能好多有各種各樣嘅佛都會重視，有啲唔同。一講淨土宗咧，佢主要拜嘅係阿彌陀佛。咁同埋同一時間咧，佢哋淨土宗主要咧就係講緊嗰種嘅祈福啦，即係話咧就係念經啦、重佛啦，用咩方式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咧就係死後咧就去到一個嘅淨土啊，即係話一個好嘅一個落土，即係用普通嘅講法可能叫落緣啊、落土啊，將來一個好嘅地方咁樣啦。咁簡單嚟講咧，點解要祈求將來來生有一個好嘅落緣咧？就因為現世咧有一個非常之唔係咁好嘅狀況，咁所以在我哋见到嘅，就无论系中国啦或者日本咧，喺即系净土中好犀利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啲穷啊普通嘅人咧，系非常之乐意去信奉嘅，因为咧佢哋祈求紧来生将来一啲好嘅状况。咁啊，当时我哋话佢所属嘅时代咧，就喺日本就系所谓平安时期啦。咁啊，如果我哋之前都有讲咧，大家都有啲印象嘅，就系所谓藤原氏嘅摄关政治啦。藤原氏喺日本嗰个力量相当强啦，咁大家都有印象咧，即系佢主要嘅点解即系能够有权力咧，佢就系因为佢同天皇咧系通婚嘅，有一个外戚嘅咁嘅身份嘅。咁藤原氏嗰个方法咧，就系用嗰个嘅嗰系摄政啊，同埋咧关白两个嘅方法咧，系去介入朝政嘅。咁点样介入朝政咧？就系摄政咧，就系话点样去教导嗰位王子啊，长大成人嘅时候咧，就教佢读书。咁呢位陪伴王子读书嘅人咧，长大咗啦，个王子长大咗做天王嘅时候咧，佢就成为咗咧一位关白嘅角色，辅助朝政嘅。咁咧， 即系同一个人嚟嘅。 系佢辅助嘅时候就系摄政，长大之后啦，到佢做咗天王就关白。咁但系唔系每一个王子都长成天王噶嘛？但系辅助教导即系未来嘅天王嘅责任嘅王子嘅责任咧，就喺藤原氏里边系独揽嘅。咁當然，所以藤原氏之間咧，唔同嘅人咧都會有爭權嘅。咁而藤原嘅氏族入邊咧，嗰位主角咧就係呢個藤原嘅族長。咁呢位藤原族長咧就係藤原一族嘅領導嘅。咁呢位領導人咧就係基本上咧，我哋話就係每一次藤原家呢個世家嘅一個統領。咁我哋即係喺我哋今次講《源氏物語》嘅時候，嗰位嘅其中一位我哋講到嘅藤原道長咧，其實咧就係其中一佢所屬嘅時代嘅統領。咁佢亦都係關白咧就唔屬於文官制度裏邊嘅。咁但系文官制度咧，最顶位咧就系太政大臣，咁所以咧藤原道长咧亦都系太政大臣，亦都系关白，咁所以咧佢系喺即系简单讲就系皇帝嘅老师加埋文官嘅首领，咁所以你谂下佢权倾朝野嘅地步系去到咩地步？咁同埋同一时间咧，佢嘅女咧仲要系皇后。 嗯、一家立三口喎， 咁所以 三个皇后， 你可以想象下嗰个权力系几咁集中喺佢哋一个家族嘅手上。 如果讲啲佛教嘅思想咧，讲到净土宗，好似一种好超然或者一种好出世嘅感觉，即系大家可能如果既定印象对于佛家思想，可能都有一种咁嘅感觉。但系我哋依家讲紧喺一个政治权力 嘅核心入面，呢一種嘅佛教思想其實都係盛行住，即係唔係話真係出家人就出咗家噶嘛，而係喺成個社會或者成個政治架構入面。佛教或者喺呢、這個我哋今次講淨土宗都係有佢嘅影響力喺入面。 係絕對係啊！如果大家有印象，之前啲雜碎都有講過嘅，即係藤原氏係幾乎係最其中一個組咧，就將呢個佛教咧納入去官方嘅，即係大家係信奉嘅原因。因為咧就係、是、大家都有印象，遷都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中間有好多嘅瘟疫啊嘅一啲盛行啊，都曾經係令到日本有遷都嘅一個情況。咁而中間咧其實遷都嘅背後咧就係、是、要起佛寺去祈福嘅。咁而起佛寺祈福咗之後咧，中間又有啲嘅地方嘅瘟疫咧，的確有減少嘅。咁當然，大家而家現代科學都明白，未必係有因果關係啦。咁但係喺古代嘅時代咧，呢啲咁嘅成效咧，就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印象。咁所以我哋話咧，藤原家咧喺日本嘅好幾個大嘅寺院咧，其實都係藤原家獨有嘅。咁再補多一句咧，就係藤原家做關白咧。歷來咧只有一位唔係嘅啫，就係、是、豐臣秀吉，就係唔係關白。嚟其他時候咧，基本上咧藤原家獨立，直到十九世紀去到即係現代日本之前末期，即係十九世紀中期咧，藤原家先主動放棄做關白呢個職位。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個朝代或者個重要性咧，影響日本好多好多年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是、可能大家一般百姓啦，對於依家嘅生活咧，可能有一啲嘅不滿，又或者可能係喺個社會上面有一啲嘅動盪啊、混亂啊之下咧，就會更加容易去投入去篤信唔同嘅宗教啦，或者係佛教係其中之一啦。咁而我哋頭先講藤原氏嘅呢個涉關嘅呢個政治體系入面，其實成個過程我諗經歷咗咁耐，中間可能都有唔同嘅亂。像出現過嘅係咪咧？ 戲裏邊咧，如果各位有睇過咧，都會記得突然間咧，阿道長啊，藤原道長咧，夜晚就喺條街度行行下啊，唔係，其實係搭車啦嚇。咁啊，突然間走咗只厲鬼嚟喎，嗰只厲鬼咧，其實咧就反映咗啊嚇呢個藤原家或者嗰陣時嘅政局啊，因為咧嗰、那個其實就係藤原道長嘅侄嚟嘅。咁佢其實生前咧就係同阿藤原道長就有啲不咬緣啦，結果就政治鬥爭之下就。輸咗啦，亦都被流放致死嘅。咁所以咧喺戲裏邊咧都反映到嗰個時代嘅政治環境咧都有啲嘅混亂嘅。咁而同時咧呢一個嘅淨土宗嘅宗教咧，其實首先就係喺呢個貴族嗰方面咧係流行先嘅。咁但係慢慢亦都因為即係譬如社會嘅秩序比較混亂啊、天災呢啲咧，都慢慢去到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有呢一種。向往所謂嘅西方嘅樂土啊，或者極樂嘅淨土啊，呢啲咁樣嘅思想裏面，而再咧變到咧就喺影響到庭園裏面咧，都有呢一種咁嘅淨土中庭園嘅一種想像喺裏面嘅。 咁何謂淨土中庭園呢？嗱，我哋依家又翻入去，即係講多少少庭園嘅呢一種建築啦嚇。咁、嗱，何謂淨土中庭園？又或者我哋對比翻之前啦，或者一直以嚟庭園嘅文化究竟係點樣？咁我哋依家如果再將佢話加入咗淨土中嘅一啲思想入去，又會唔會前後見到一啲嘅分別喺度嘅咧？ 其實咧，日本嘅庭園起初啦，嗱，你可以話比較發展得正式啲嘅，就會一般咧，好似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嘅所謂嘅寢殿造嘅住宅。咁寢殿造其實就一路都係話，譬如平安時代就好流行啦，特別係喺貴族啊，甚至乎天皇嘅皇宮裏面咧，都有呢一啲咁樣嘅寢殿造嘅住宅嘅。咁但係呢啲咩住宅裏面咧？ 一定咧咁啊大到咁樣嘅情況，冇理由全部都係建築物嘅。建築物同建築物之間點都會有啲空地嘅。咁而呢啲空地咧就唔係咁簡單嚇、啊，就咁就留空佢就算啦。一定咧就會咧將佢裝置啊佈置到咧好靚啊，美輪美奂啊咁樣啦。譬如如果我哋睇翻最早期嘅，就算喺平安宮嘅大內裏裏面呢，嗰隻東南面嗰隻角有一個咁樣嘅神泉院，咁呢個嘅興建呢其實就喺公元嘅800年之前呢已經有記載㗎啦。咁佢而家一般去推敲返嗰陣時嘅情況係點嘅呢，咁佢就係基本上就係個佈局就完全對稱嘅，有一個好大嘅庭園啦，中間亦都會有一啲水池，池中間再有一啲嘅細嘅好似一啲海島咁樣啦，咁亦都附近周圍有建築物去圍住啦，而嗰個咁嘅乾林閣呢個主要嘅建築物呢，咁佢亦都會喺兩邊呢伸出兩翼嘅，咁呢兩翼呢亦都會有一啲樓閣嘅建築啦，亦都會伸出我哋之前有提過啦一啲嘅吊台啊或者吊電啊呢啲咁樣嘅建築物嘅。咁佢嘅形式呢一般呢都會覺得係相信佢係仿效唐代嘅一啲嘅園林嘅模式嘅，尤其是一啲宮廷嘅園林啦。咁亦都佢嘅形象呢會參考譬如同當時譬如敦煌壁畫裏面嘅好多嘅形象呢，咁對比返呢會估計係相似嘅，因為其實喺平安時代嗰陣時呢有好多嘅畫像啊，由中國嘅唐代啦或者去到後期嘅宋代呢都有慢慢流傳到去譬如平安時代咁樣嘅，咁所以呢會估計嗰陣時日本嘅呢啲無論係沉殿造嘅庭園啦或者淨土中嘅庭園呢都同中國嘅敦煌壁畫啊，或者好多嘅畫像咧，有啲嘅相似性喺度。 係啊，另外咧，仲有我哋話淨土宗除咗係念佛之外咧，即係誦經念佛之外，其中一樣嘢喺日本咧都好流行嘅，係中國當時都有嘅，就係話咧佛像嘅面相。就要觀嗰個佛像，即係好重視點樣去睇嗰個佛嘅樣啊，去睇咁，同埋咧好重視做佛像，咁做佛像啦，睇佛像啦，然後點樣去通過依啲去觀看啦，咁依啲嘅嘢其實都係啲好知識性啊、思考性啊嘅一啲嘅嘢嚟嘅，即係我哋通過睇佛像去了解來生，咁即係你聽一聽就知道係一樣好虛無嘅一樣嘢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我估啦，我哋去睇佢哋要去諗庭園嘅時候，都用依一種嘅即係點樣去睇，通過視覺啊諗嘢嘅方法。方法咧，就可以思考到某啲佢哋嘅問題 嘅。嗱，冇錯啊。咁喺譬如電影裏邊咧，主要嘅庭園咧就冇表現過真正喺啲佛寺裏邊，或者亦都唔會有一啲淨土宗嘅寺院嘅庭園啦。咁但系咧，主要見到嘅就係當時平安宮裏邊嘅一啲大庭園，咁裏邊都有水池啊、橋啊、一啲亭台樓閣啊呢啲咁嘅建築物喺裏邊嘅。咁相信呢啲都係表現呢個沉殿造。咁但係由沉殿造慢慢用相似形式呢發展到去擺喺淨土宗嘅寺院裏面嘅庭園呢，咁形式上面有少少相似嘅，都好強調有一啲中心嘅建築物啦，一啲嘅佛寺嘅殿堂啦。咁但係另一個好重要元素呢就係水池啦。咁呢個水池呢亦都譬如中間再有一啲嘅沙洲啊，或者啲小島啊、假山啊、假石啊咁樣嘅。咁呢一個水池其中一個好重要可以得到嘅效果呢就係佢嘅反映啦。如果你個水池係本身都比較平靜嘅話呢，喺個水池嘅水面嗰度呢正正呢就會反映到嗰個中心性嘅殿堂嘅一個倒影嘅。咁呢一個咁嘅形象呢好多時呢就會喺日本嗰度呢被視為一種嘅好似好平靜啦，或者係好華麗嘅一個咁嘅庭園建築物同水之間發生一啲嘅倒影嘅關係。亦都喺水裏面甚至乎有時會有種一啲蓮花，咁呢啲都會是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的。譬如啊，戏里面的现实嗰個場景嘅男主角藤原道長，咁佢喺歷史上其實就好信佛教嘅，佢 亦都咧起咗一座嘅法城寺嘅。咁呢座咁嘅法城寺咧，而家就冇啦，因为已经就有火灾啊，咁已经见唔到噶啦。咁但系咧，当时有一啲嘅文献记载，譬如喺《荣华物语》里边咧，都系记载佢有殿堂楼阁啦、水池啦、莲花啦，啲树嘅颜色春夏秋冬四季唔同啦。亦都喺文字上嘅记录里边咧，成日都会用譬如珍珠啊、金银啊、琉璃啊、水晶啊呢啲咁嘅字眼去描述嘅，而佢嘅布局呢亦都相信係比较明显有中轴线嘅，咁就係佢中间嘅殿堂，咁前面有个大水池，亦都会出现呢个咁嘅倒影。咁呢一种咁嘅意象呢，其实就同当时日本人佢去想象所谓嘅净土极乐世界里面所记载嘅都係会有一啲嘅相似性嘅，特别係好强调会兴建一啲譬如摆阿弥陀佛嘅佛堂啦，所谓嘅阿弥陀堂啊，或者佢嘅法城寺里面都有一座咁嘅无量寿院，里面就有呢一个咁嘅阿弥陀堂。咁呢啲咁样嘅倒影之下，见到一个好优美同埋好金碧辉煌嘅影像呢，就係、是、一般嗰阵时净土宗一般人佢哋向往嗰个西方极乐世界嘅影像。 Stan 讲咗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呢，就係、是、我哋话当时嘅生活係好痛苦嘅。因为生活痛苦或者困苦呢，嗰啲庭园就要更加华丽同埋靓。因为佢哋反映嘅呢係将来呢嗰个嘅西方极乐嘅一个状况。咁所以呢起几华丽都好啦，都係为咗呈现呢个佛法或者佛像嘅啫。咁所以冇问题嘅，就算点都好都可以起靓佢嘅。 你哋真係睇得好通喎、哦。嗱，預告少少咧，遲啲我哋講啊，有日本有另一啲庭院咧，當佢哋起出嚟唔係好華麗，唔係好金碧輝煌嘅時候咧，但係嗰個時代其實就反而係比較和平啦嚇、啊，或者係比較繁榮嘅時代咧，啲人咧就中意調翻轉嘅，就起翻一啲比較恬靜啲嘅。咁我哋而家講嘅嗰個藤原時代就係比較混亂嘅情況咧，就向往咁就起翻一啲嘅金碧輝煌嘅庭院嘅嚇、啊，有咁樣嘅情況嘅。 咁原來即係佢連水入面嗰種嘅倒影咧，都係佢喺建築之前就已經係納入咗佢成個嘅計劃入面。即係我希望個建築物係喺個水入面係呈現出嚟，即係要連埋呢樣嘢去考慮先至去起 嘅。呢個都幾肯定嘅，因為其實每一座嘅記錄上面啦，每一座嘅淨土寺院咧，佢都係一定會有一個比較中心性啲嘅對稱嘅，甚至乎兩翼去伸出嚟嘅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對稱嘅影像。咁亦都佢前面咧，正正又會係有一個咁樣嘅水池，差唔多每一座都係會有咁嘅情況。咁好明顯就係兩樣一齊去諗出嚟嘅。 因為我記得咧，之前咧我哋有講過另外一座嘅寺院啦，咁就係金閣寺。咁我好記得咧，就係金閣寺咧，都係喺個池畔，亦都有個水嘅倒影啊，影照住佢。咁啊，一來佢本身係金碧輝煌啦，咁再加埋個倒影去睇嘅時候，就別有一番風味。咁啊，呢一個可能即係雖然佢又同今次我哋所講嘅又有少少唔同，但係如果我哋又對照起上嚟，其實啊，真係日本有唔少嘅寺院啊，或者我哋之後繼續會講嘅呢個庭院咧，都係會有一種嘅水嘅特性喺入面俾大家去配合埋一齊去欣賞。咁而我哋咧，嗱今日咧，我哋會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咧，就係頭先有講過啦，就係宇治平等院啊。咁宇治平等院個特別之處又喺邊度咧？咁同我哋今次所講嘅電影啊，又或者頭先所講過嘅一個好出名嘅藤原嘅一個姓氏啊，佢哋之間咧有啲咩嘅關係咧？咁我哋下一節嘅建築議咧，再同大家咧詳細啲去介紹啊，宇治平等院。 艺我的古城，倾佢的奠基， 佢哋的灵魂无形中都在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意嘅时间啦。嚟紧咧，我哋会同大家咧继续讲净土寺院庭院嘅。咁呢一节入面咧，就会同大家讲多啲宇治平等院啦。咁呢一个咧喺十一世纪嘅时候咧兴建嘅呢个庭院咧，咁啊同头先我哋上一节所讲嘅一啲人物咧都好有关系啊。咁我哋就因为今集咧，我哋亦都带咗一套电影嚟同大家咧去讲多少少个历史背景啦，同埋亦都讲咧一啲庭院嘅文化嘅。咁而我哋今次揀嘅电影咧就系《源氏物语千年之谜》啦。咁我哋上一节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咧喺个藤原嘅呢个摄关嘅统治嘅年代啊，咁啊佢哋当时嘅势力亦都非常之雄厚。咁啊同今次我哋所讲嘅宇治平等院有啲乜嘢关系咧？ 平等院喺戏里边就冇啦。咁但系戏里边嘅现实空间嘅男主角就系藤原道长。咁女主角就紫色部啊嘛，咁紫色部其实就系呢个源氏物语嘅喺历史上面真正嘅源氏物语嘅佢嘅女作者啦。咁、但系其实日本咧不停咧都好中意拍呢个源氏物语嘅古仔，我都睇过超过一套啊。咁我又睇翻资料咧，喂，原来咧呢套戏一路以嚟咧做光源氏咧嗰个咁嘅男主角咧，其实就好重要嘅。咁譬如咧，我哋以前有讲过嘅一套戏啊，《新平家物语》里边。做平清城嗰个咁嘅史川雷壮啊， 靓仔啊，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泽田研二，可能而家啲人唔系好识，不过我嘅 B B 年代咧，就成日都见到泽田二，佢出名系咩咧？前卫啦，中性嘅歌手啦，咁另外呢套戏里面嘅藤原道长就嘅演员系东山纪之啊，咁又系我 B B 仔嘅年代嗰阵时咧，佢系所谓嘅少年队嘅一个嘅小鲜肉咁样啦，咁另外系天海游戏啦。女人嚟嘅喎，但係佢都可以反串做呢一個嘅光源氏嘅。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光源氏喺日本傳統上面個形象都係比較陰柔啦，中性啲啦，一種美少年嘅形象嘅。咁而呢一套咧，我哋睇《源氏物語》出現，你有冇睇過《源氏物語》啊？ 冇睇曬，睇唔曬，因為相當痛苦啊！而家依個時候要睇翻《源氏物語》，不過我亦都冇喺度講《源氏物語》嗰個成就啊，因為其實要講，其實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佢系日本最重要嘅中世纪最重要嘅巅峰文学作品，但我想讲嘅点解佢咁劲咧？其实佢系好激烈嘅一个小说嚟嘅。嗱，你谂下，一个王子啊，因为冇方啊争权就落咗嚟，但系即系下放翻做神职，就改姓源氏，然后咧。虽然佢咧就当然同藤原氏系敌对立啦，因为其实佢就系唔系藤原氏嗰边嘅人生噶嘛，因为藤原氏外戚啊嘛。咁然后咧，但系因为佢靓仔得好紧要，你谂下紫色部觉得佢几靓仔，即系靓仔到一定要写佢为主角。 故事里边， 现实嚟讲，紫色部系藤原氏嘅后人嘅女嚟噶嘛，咁所以佢其实佢呢个人其实唔系佢家族嘅人嚟噶，你谂下咪微妙喺呢度。然后佢中意自己嘅后母。然后去揀咗另一位少女，即係喺源氏物语嘅古仔里面啦，揀咗另一位少女，因为似佢后母而养大佢，而养大咗佢之后再娶佢做老婆。OK， 然后呢做年纪大嘅时候再放弃咗呢位佢养育而成嘅女孩子，然后失落而死亡。咁呢个所以源氏物语背后嗰个劇情呢有啲意识上嘅乱伦啦。系嘛？有一啲、即系我哋话 好希腊悲剧嘅嗰种感觉， 捉个少女养大佢，再娶佢做老婆，都有啲伦理上嘅问题啦，系嘛？但系喺日本咧，会视佢为一个癫疯文学作品，而冇任何道德嘅批评啊！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嗰、那個日本文學嗰個立個基礎咧，同我哋好多，譬如中國文學啲咩道德啊嗰啲咧，係完全唔同嘅世界嚟嘅。 分得好開嘅。 係啊，分得好開嘅。 咁我哋咧，宇治平等院又同源氏之間嘅關係喺邊度咧？我哋好似仲未將佢帶出嚟喎。 咁要講講一個藤原道長個仔啦，嚇、這個藤原賴通啦，戲裏邊冇噶啦。而佢個仔藤原賴通咁，其實都係承繼咗佢嗰個咁嘅公卿嘅身份啦，亦都係去到。太政大臣嘅呢一个位嘅，咁但系咧佢其实去到中年之后咧就翻咗去宇治啊呢个地方啊，咁啊过一啲半隐居嘅生活嘅，咁而源氏物语其实最尾嗰十零卷咧就所谓叫做宇治十帖啊，咁其实就系话嗰个故事嘅场景咧就基本上由呢个平安京咧就慢慢转到去宇治呢一个地方啊，讲呢个光源氏嘅下一代嘅一啲嘅爱情故事噶啦，咁呢一个都。 都是間接。咁但係正式嚟講，宇治裏面最出名嘅，一般我哋去旅行呢、啊、如果去宇治嘅，通常除咗飲綠茶之外呢，一定係去呢一個咁嘅平等院㗎啦。而我當年譬如我第一次去呢個關西地區呢，我一落機嘅第一個去嘅景點呢，就係呢一個宇治嘅平等院。咁你可想而知呢一個平等院喺建築史上面或者喺旅遊上面係幾咁重要啦。咁而呢一個平等院呢，再講返佢，其實都係屬於日本佛教裏面嘅淨土宗一個好重要嘅寺院，可以話係如果我哋講而家淨土寺院嘅庭院嚟講呢，真真正正去遺留落嚟亦都可以去到參觀到嘅呢，其實唔係好多。咁平等院係比較出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佢裏面都係會見到主要嘅中心性嘅建築物啦，就係佢嘅所謂嘅鳳凰堂啦。而呢個鳳凰堂呢，一般呢都同譬如日本呢好出名啦，我哋去日本洗嗰啲 yen 呢，咁佢嘅其中一張紙幣呢，佢呢有隻所謂嘅鳳凰嘅一個塑像喺度。咁嗰隻鳳凰其實就係嚟自平等院鳳凰堂嗰個屋頂上面嘅嗰一隻鳳凰嘅。咁你可想而知呢個鳳凰堂對於日本人嚟講係幾咁緊要啦。咁、啊、而平安時代呢、這個藤原賴通，佢其實就係將佢爸爸即係藤原道長嘅其中一個別院就改建，亦都係再將佢捐咗出嚟俾呢一個嘅淨土宗，咁作為一個變成一個寺院。咁而呢一個鳳凰堂另一個名就叫阿彌陀堂啦，咁都係喺裏面就供奉咗一個阿彌陀佛嘅。咁而亦都係佢前面有一個大水池啦，所以我哋見到佢都係會喺個大水池，如果正面睇呢都會見到將嗰個阿彌陀堂正面嘅倒影呢就喺個水池裏面見到嘅。咁亦都係典型嘅所謂淨土庭園，將呢一個嘅建築啊、水嘅倒影啊、周圍嘅樹啊、植物啊，咁呢就比喻成為一個所謂嘅西方嘅極樂淨土嘅世界咁樣嘅。咁而呢一個庭園亦都比較明顯嘅，都係啦，有明顯嘅宗族線喺裏面嘅。呢、這、一個亦都相信同唐代嘅皇家園林有啲比較接近嘅形式啦，互相有一啲嘅影響啦。咁而呢一個鳳凰堂或者阿彌陀堂嗰個正殿呢，點解會叫做鳳凰堂呢？其實呢個名呢就唔係話當時起嘅時候已經有咁用嘅，差唔多要去到江户時代呢先至，其實一個俗稱慢慢就變咗一個更加比較正式啲嘅名。咁佢點解叫鳳凰堂呢？其實呢我哋就要睇返佢嗰個平面啦。嗱，亦都你可以話我哋唔睇個平面圖啦，就咁去到個池嘅前面去睇呢，你都會可能想像到佢同一隻雀可能有啲關係，因為其实佢正面就是一个主殿啦，而佢两边呢就伸出咗好似伸出两隻翼咁样，咁变咗如果你平面睇呢好似一隻凤凰，佢伸开两隻手或者两隻翼咁向前面去屈曲，咁好似一个 U 型咁包住前面向住呢个祠堂嗰个咁嘅方向，而你如果去埋嗰个堂嘅后面睇呢，亦都再伸出一条咁嘅好似一隻凤凰嘅尾咁样，咁所以呢喺平面睇呢特别明显就係一隻咁嘅凤凰堂，好似一隻雀仔啦，或者再好听啲嘅就一隻凤凰咁样嘅形状。咁当然亦都同呢一个凤凰堂嗰个屋顶嗰个摆咗喺日本纸币上面嗰隻凤凰系亦都有啲关系啦。咁而呢一套戏里面呢我哋就见唔到呢一个凤凰堂，但係一般喺戏里面见到嘅譬如藤原道长佢嘅家居嗰个大宅嘅嗰啲咁嘅，即係有水池嘅譬如沉淀做嘅大宅嗰啲咁嘅庭园啊，或者喺皇宫里面嘅嗰啲庭园，呢一个咁嘅有水池嘅将正面嘅建筑物去反映嘅呢一种情况呢，都系相信同平等院系差唔多，系有一种向往住呢个西方极乐世界嘅意象喺里面嘅。 咁啊，讲起呢个凤凰堂呢，佢个名同佢成个建筑俾人哋嘅感觉 咧相似，或者可能系因此而作为佢嘅名称咧，我觉得都真系非常之贴切啦。咁大家如果上到去我哋嘅 rthk.hk 嘅网站入面咧，去睇翻我哋上载嘅照片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呢个凤凰堂本身有好多红色嘅结构啦，作为佢嘅柱啊、梁啊等等。咁而佢好特别嘅就系我哋睇好多相嘅时候咧，佢嘅嗰个应该系正门嚟嘅系嘛，咁就系对住个祠堂。 冇错。 咁啊，好奇怪啦！如果你系以一个即系你要入去呢个嘅凤凰堂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系要搭船，即系如果你想系由中心正面咁样入去嘅时候，咁啊，换言之，你要经过一条水路咁样先至好似入到去。即系 咁样嘅，其实佢喺个祠堂同埋个凤凰堂嘅中间咧，都有一个距离嘅。咁嗰度咧都会有一个平地嘅，咁啊，亦都会见到有一个好靓嘅石灯笼啊，咁样啦。 系，不过离远睇落去，佢就好似摆咗喺个祠堂嘅中间，所以咁个角上就好似我哋话喺凤凰喺个天空上面飞翔嗰种感觉。咁再加上佢两边咧，我见佢除咗话头先阿 Stan 所讲，好似凤凰嘅翅膀向两边延伸咗两个主殿以外嘅两个 两翼啦吓， 两个翼边啦，仲埋我见佢好似翼嘅旁边，其实好似有条桥咧，再搭配一个小小嘅一个拱桥仔咁样，咁就令到嗰种翅膀去延伸出嚟嗰种感觉系更加强烈。 系啊，的确系一个好几特别嘅做法咧。因为我哋嗱，如果你记得咧，喺之前嗰段时间我哋讲中国建筑嘅时候，同 Stan 一齐讲嘅时候咧，我哋讲咗啲中国嘅一啲嘅院落嘅构造嘅时候咧，我哋都话系用条中轴线向上深入咁样嘅方式去排列一个建筑物嘅。咁我哋绝少咧就话喺个正门大门门口出边系个水池，即系简单讲就系咁样嘅话咧，其实佢条中线咧就冇乜得发展嘅，一定系打横啦。咁样，咁而家你见到而家呢个设计咧，不期令我谂起咦，中国同日本嘅建筑，我哋一直都话有一个所谓嘅近似啦，或者互相去影响好强烈啦。即系讲紧呢个净土寺院或者讲紧庭院嘅时候，呢一个说法又行唔行得通嘅咧？ 嗱，咁日本嘅庭院同中国庭院之间啊，梗系有千丝万缕关系啦。咁呢个咧又要再讲翻啦。藤原家嘅头先讲咗两代啦，道长啦、赖通啦，第三代。咁即係藤原道長個孫啦，咁就係叫做骨進光嘅，骨就係骨子啦嚇， 橙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骨子啦，骨進光啊，但係佢唔係明明係佢個孫嚟喎，點解唔係姓藤原嘅咧，姓骨嘅咧？咁其實佢咧就係過繼咗俾另一個嘅骨家嘅作為嗰個家族嘅養子，咁佢其實只係賴通嘅次男嚟嘅，就唔係長男嚟，咁長男就承繼啦，咁佢咧承繼咗啲咩咧？都有承繼咗佢嘅學識。啊吓嗰啲咁啦，佢最出名咧就系佢写咗一本叫做《作庭记》啊，呢本咁样嘅著作啊，呢本《作庭记》犀利啦，喺东亚嘅庭园历史里边可以话系最重要嘅一本嘅著作之一啦吓。一般我哋会讲，譬如中国最出名嘅比较早期啲嘅庭园著作。专论啊，所谓嘅真系嗰本书专本系讨论教人点样去做庭园嘅，咁一般都会话系明代吓、末期十七世纪继承所写嘅原野啦吓、我哋上一季都有提过，咁但系喂讲翻十七世纪咯，已经去咗，而呢一个作庭记其实系讲咗十一至十二世纪日本嘅平安时代末期已经写咗，咁佢可以话记录咗当时日本嘅一啲早期嘅庭园，而虽然我哋会相信嗰阵时嘅日本庭园好多时都系会仿效中国嘅，咁但系咧，而家我哋见到，譬如中国嘅一啲庭园，最旧最旧嘅，起码真系最早嘅都系要去到明朝嘅庭园啦。大部分我哋见到嘅，亦都系清朝啦，甚至乎其实我哋相信呢啲咪庭园一路日积月累，或者有荒废再重建，其实见到嘅已经系而家啦，或者系都唔会好耐之前啲人点样去理解庭园，去重新再整理过嘅。咁要去理解当时，譬如明代以前中国庭院系点咧？其实好多中国嘅建筑学家咧，都系认为一定要睇翻呢一本由呢个骨进光写嘅《作庭记》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嗰陣時，如果再講翻，譬如日本嘅一般嘅文化，其實同中國嘅文化亦都好有關係啦。譬如戲裏面咧，我哋見到其中一個角色就叫做藤原行成啊。咁佢咧就係書不離手嘅。而我咧特別再睇裏面，佢拎住嗰本書個封面咧，寫住四個字，就叫百事文集。何謂百事文集呢？其實嗰陣時喺日本咧，好流行中國嘅文學啦。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最流行嘅一個所謂嘅文學家咧，就係白居易啊。咁呢一本《百事文集》咧，相信咧就係講緊白居易嘅文集啊。我諗都應該唔會係講緊其他嘅啊姓白嘅人寫嘅書啊啩。而呢個白居易亦都好重要喎，對於日本嘅庭園，因為咧白居易咧佢亦都寫過篇叫做《池上篇》，咁描述好多嘅或者討論一啲庭園嘅設計嘅佈局。咁呢一個咁嘅《池上篇》咧，亦都喺日本嘅平安時期咧，俾另一本書《池亭記》喺日本嗰度咧就差唔多係原文咁樣去抄襲嗰個，再或者你可以話記錄咗啦。咁所以咧，當時譬如中國同日本之間嗰個文化上面咧，尤其喺庭園嗰方面咧，應該關係非常密切，亦都可以話相信日本嘅庭園設計亦都係仿效，好大程度係會仿效中國嘅庭園設計嘅。 我哋如果再從翻個建築嘅風格入面再去睇翻，譬如我哋講中國同埋日本嘅庭園啦，即係頭先就有討論過，就係我哋如果研究中國嘅庭園，尤其是可能喺明清之前嘅一段時間，我哋一啲嘅建築學家研究嘅話，都要睇翻日本嘅作庭記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再去比較翻，譬如係中國後期啲啦，明清時代嘅園林，又對比翻呢個時候嘅日本嘅園林嘅風格，咁兩者之間可唔可以都作出一啲分別出嚟？我哋大家都可以辨別得到。 嗯，我都估到你會問呢個問題，因為呢個咧，即係我哋又講中國、日本、日本呢個都我哋一定會好關心嘅。嗱，理解中國同日本嘅園林嘅分別，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理解，亦都要考慮埋就係咪同時期嘅兩個地方嘅園林咧，定係先後嘅次序咧？咁嗱，我哋而家去理解中國嘅園林，基本上嗰個理解嘅例子咧，都係明清兩代嘅園林風格，因為明朝之前嘅園林基本上喺中國已經完全揾唔翻嘅啦，極其量會有一啲嘅文字嘅記錄啦，譬如唐代會有寫過流傳咗一篇叫做《降首居原池記》，咁會用文字去記錄當時唐代嘅啲園林，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緊去理解中日園林，咁中國嗰方面咧都係理解為明清兩代嘅園林風格啦。咁我嘅理解或者我嘅比較方法咧，簡單用最簡單嘅語言嚟講嘅，譬如日本方面係傾向簡單啦，亦都著重少呢樣嘢嘅，比較精簡一啲嘅。而中國咧，一般咧你會感覺到係比較著重多啦，要豐富啦，色彩亦都比較繽紛啲啦。另一方面，日本主要分為譬如欣賞庭園都係喺行走之中，有一個動態嘅方式去欣賞，同時亦都會有另一種比較著重固定位置去靜態欣賞嘅。咁但係呢，而家流傳落嚟中國我哋見到嘅園林呢，一般主要都係見到主要就係喺行走之中用一個動態嘅方式欣賞嘅。 點樣分別呢？即係頭先你咁講，由固定嘅位置靜態欣賞一樣嘢，同埋一邊行走動態咁樣去欣賞一樣嘢，究竟實際出嚟嗰個分別係乜嘢呢？ 嗱，譬如好簡單啦，如果一個空間你感覺到佢一路行或者一路嗰個視點咧一路移動嘅時候咧，佢會有好多嘅千變萬化，或者我哋以前提過嘅中國園林好多時不斷咁樣轉彎啊嘛，九曲十三彎，每轉一個彎有一個新嘅景，或者層層遞進呢啲咧，咁一般我哋就會理解為係一種動態嘅方式去欣賞嘅。咁而如果譬如你会见到特别一啲景象，系好似你停喺度 見到好似一個平面或者係一幅畫咁樣，一個好特別嘅構圖嘅。呢一個係你一定要喺停低嘅時候先至會見到嘅嘛。啲喐動嘅時候，其實你未必會見到嗰一種。譬如我講對稱啊，或者唔好講對稱啊，或者係非對稱嘅，我哋叫平衡。咁但係你停低嘅時候見到前中後啊，或者左右有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平衡狀態，當佢好似一幅畫。固定嚟到睇，你都會睇到一個特別嘅構圖咧。咁呢個咧，我哋相信就可以話係作為一種靜態去欣賞嘅方式嚟嘅。咁日本咧好多時都會，譬如我又講翻之前我哋提過嘅嗰啲原則啊嘛，喺一個建築物嘅外圍嗰度坐正喺度睇，咁你哋最能夠睇到嗰個日本嗰個庭園嗰個構圖嘅嚇，靜態嘅構圖嘅。咁最後另一個方面咧，就係譬如喺嗰個比喻象徵嘅方面啊，日本嘅庭園咧。亦都係啦，我哋見到嘅分兩大類啦，一類咧比較多著重文字性嘅象徵比喻嘅，譬如我哋講嘅淨土寺院、園林館，唔同嘅元素，一嚿石啊，咁佢哋都會冠以唔同嘅同佛教嘅經典、佛理有關嘅一啲嘅名稱喺裏面嘅。咁呢一個係多啲需要有一啲對於原本嘅典故嘅認識咧，咁你先至可以容易啲去欣賞嗰啲咁嘅日本庭園嘅。咁但係咧，去到後期咧，譬如14世紀之後咧，禅宗枯山水庭園咧。咁就變咗另一種比較抽象啲嘅，就冇咁多呢啲典故啊，或者一啲故事相關嘅文字性嘅象徵喺裏面嘅。相反，中國呢又係啦，而家我哋見到嘅呢，主要基本上大部分嘅中國庭院呢，都係被冠以好多譬如同中國文學啦，亦都另一種呢，如果宗教性呢，特別係同道家思想啦、陰陽啊、神仙啊、蓬萊仙境啊呢啲咁嘅文字性嘅一啲象徵，喺個庭園裏面嘅唔同嘅地方，呢嚿石又係代表蓬萊，呢嚿石又代表乜嘢邊一個咁嘅仙境嘅狀態，咁比較少用抽象性純美學去表現嘅中國園林。咁呢一個就係我去理解呢，或者三個方面呢，中日園林之間嘅最大分別。 系啊，去到清朝嗰啲园林，仲要挂啲嗰啲廿四孝故事啊，啲典故啊，上啲嗰啲梁柱度。其实今时今日睇咧，就有啲煞风景啊！即系你问我就啊， 咪好似香港嘅当年虎豹别墅都好兴呢味嘢嘅， 就系、是、呢类啦。 头先咧 ，Stan 咧亦都提过啦，就系咧除咗净土宗呢个庭园之外咧，其实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枯山水庭园噶嘛。我哋今集就未有充足嘅时间咧，再同大家介绍啦。咁我哋下一个礼拜咧嘅建筑。入面咧就会同大家咧去再详细啲去讲下呢一种枯山水庭园咧嘅特色又系啲乜嘢啦。咁大家下一个礼拜咧就当然咧就唔好错过啦。咁而咧我哋亦都咧拣嚟一套电影咧去希望表达到呢一种枯山水庭园嘅感觉，大家睇完之后咧或者咧都会有一种嘅领悟嘅。咁就系咧《沙丘之女》啊，1964年嘅时候由戚氏何元宏咧去导演嘅一套电影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一个星期入面咧，抽时间去睇一睇呢套电影，睇下咧感唔感受到嗰种枯山水嘅感觉啦。下一个星期一晚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约定你，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